乖乖呀，抱阿婆，风铃呀，轻响，鸟儿轻唱，远处谁在哼？见了彩虹，见了云朵，我已成归客。楠楠呀，你会长大，会走很远，会觉得累了，只要记得和婆话，阿婆怎么说。

睡。